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的我的被子。 歌里唱到，我们晚上不睡觉，白天躺在床上思考，小狗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曲当然全部的灵感来自于孙燕姿心目当中所向往的完美一天。可是看到这样的歌词，应该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感慨，这样的一天对于自己而言也是完美的一天。收录在2005年孙燕姿发行的个人第九张专辑同名《完美的一天》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种情境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就是每一次你一说要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立刻跑出来一些朋友，然后跟你说，哎，听说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了，能不能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呢？或者是在出发之前自己主动的呼朋唤友说，哎，我要去哪哪哪了，把你这个地址啊邮编啊到时候全部都告诉我，我给你寄明信片。甚至国外还专门有一个网站叫做 Post Crossing， 专为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去牵线搭桥，每个人注册之后呢，就可以坐等着明信片降落了。所以明信片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出门旅行都不买别的，也要买明信片寄回来？为什么几年见不到的朋友也不忘互寄明信片？当然有人说寄明信片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同时呢，明信片上的文字就像是收到了一封信一样。还有人说明信片这种东西一旦你开始收了以后，你就会有一种收集这样的感觉，看到明信片会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在里面。今天节目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全世界范围内见识见识非常多特别的明信片。有一些明信片呢是必须要用咖啡渍给它浸一下，有一些明信片看起来就很想吃。好吧，寄明信片至少会让你不感到孤单。 我知道我现在已回不去了，也知道那些努力没有白费，我站在这舞台看见你流泪，好多话这一刻瞬间融化，我现在不能回头，不能去想太多，是你给的爱让我坚强，不再畏惧，我只想闭上眼睛轻轻唱给你听，唱一首我们曾经感动过的歌曲。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原来我左手握着麦，右手放在胸口，站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舞台，我不管他们说，也不怕谁不爱，只在乎是你快不快乐，我现在不能回头，不能去想太多，是你给的爱让我坚强，不再畏惧，我只想闭上眼轻轻唱给你听，唱一首我们曾经感动过的歌曲。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原来我原来我舍不得这舞台，原来我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来自于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一股强烈的英伦摇滚气息可以说扑面而来。这首歌曲运用了 funk 元素，节奏呢简明轻快，编曲显得是复古流畅，显示出了陈楚生非常丰沛活跃的创造实力。哎，但讲真，这首作品已经很早之前的作品了，2007年11年前收录在同名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2007年陈楚生，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像有点意思哈。是的，参加了比赛，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他参加当年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词曲都是这个期间产生出来的灵感。这样的灵感呢也是对于歌迷的感激和自己参加比赛时的心情写照。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人出发，可能难免会有一点寂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写一张明信片，然后在写明信片的内容的时候，仿佛你的老友就坐在你的对面，一点都不会觉得孤单了。坐进咖啡厅当中，点上一杯浓香四溢的咖啡，各位，我们可以边喝边随手掏出刚买好的明信片，准备向远方的朋友诉说这几天自己所有的有趣见闻。而就在这个时候，不好，咖啡渍蹭到了明信片上，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写过明信片，特别是在咖啡厅当中写过的话，都应该有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境，让明信片说寄也不是，不寄又没有新的明信片了。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款明信片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担忧了。这款明信片的背后呢是一个摩天轮造型，但是这个摩天轮少了这个圆形的轮，这个圆形的轮就需要我们用咖啡渍自己给盖上去，就像是戳了一个章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写好明信片，然后再大大方方的用咖啡杯在上面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角度盖一个戳，等它飘扬的过海送到对方的手里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明信片身上还会带有着你刚刚喝过的咖啡的香气。写明信片，文字写好了，寄给谁呢？有对应的人吗？还是干脆只寄给你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梦中人？寄给梦中人的话，此时此刻你想说什么样的文字，写上什么样的动画？ 最近某档综艺真人秀节目当中，王菲的出现让很多人大呼惊喜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王菲出场第一首示范性的歌曲就是这首《梦中人》，翻唱自小红莓的成名曲《Dreams》。很多人呢是因为当时那部经典电影《重庆森林》而知道了这首《梦中人》。这首《梦中人》当然也是王菲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主题曲了。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明信片呢是需要咖啡渍才可以完成，变得更加的好看。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种明信片呢，就更加的刺激一些了。因为如果我们说刚才的咖啡渍明信片还只是会冒出咖啡香气，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两种可是有被收件人一口吞掉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太诱人了。是的，这些呢都是真实的可以被邮寄的明信片，只不过呢在一些手工达人的巧手之下，被伪装成了夹心饼干，或者是芝士蛋糕，或者是甜甜圈等等等等的这样的甜点的模样。如果寄明信片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某人快过生日了，这时对方收到一块蛋糕明信片，内心一定会非常的充满惊喜。不过美中不足的当然就是这种明信片的邮费会比较贵了，以及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格外的小心紧张一些。Now we're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Yeah. Talk a little too much, I'm talking a little too much.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You get a little 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get a little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98年出生的加拿大歌手 Shawn Mendes 今年才刚刚20岁，非常美好的年纪，已经诞生出了非常多的经典的金曲啊，包括呢 John Mayer 曾经在时代杂志 Time 当中呢也是大力的表扬自己对于 Shawn Mendes 自己的欣赏的态度。在今年5月25号的时候呢， Shawn Mendes 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张同名专辑，就叫做 Shawn Mendes。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Nervous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口白以及演唱加在一起，营造出来是一种属于男孩子的那种小小的轻佻，但是小小的性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也很酷，来自于去年陈芳宇带来的专辑当中的 Take Me。

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2007年个人专辑《热浪》，当然来自于温岚的演绎。天气热的是否像热浪一般？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是诞生出了不少的金曲了。除了这首《热浪》，还有《傻瓜》以及《同手同脚》。11:3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世界各地范围内非常有意思的明信片。你会发现，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看到明信片的时候，总会想到说，心里有一个人想要把这张明信片寄给他。又或者是在你出发之前，有朋友主动要求说，哎，你到哪儿哪儿，能不能帮我寄一张特别符合当地风格的这样的一张明信片？为什么明信片这么的风靡？为什么每个人那么期待明信片？当然是一份思念。同样呢，看到这样的明信片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置身于当时的场景当中。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需要咖啡渍去帮你完整的丰富这张明信片的咖啡渍明信片，以及还有会让人不小心吃掉的实在是太精彩的明信片，因为它的外包装形成了夹心饼干呀，或者是芝士蛋糕、甜甜圈等等非常惟妙惟肖的这样的美食的明信片。但是如果你觉得蛋糕明信片看起来可爱，但是做起来太难的话，不妨试一试折纸明信片。还记得小时候你会叠那个折纸飞机，之后呢还有东南西北风折出来五个角，就像小时候玩的最简单的折纸游戏一样，三下两下就可以让一个平面变立体。无论是牛奶盒还是一只微笑的鱼，都可以让明信片摇身一变，变成了充满童真的小摆设。还有一种爱意满满的立体明信片，就是沿着纸上已经刻好的印，然后呢我们一块一块的去给它剪裁拼凑，之后打开你会发现有一个拼插成的一颗完整的心。在这样的小心心上面，你写的任何的话好像都显得更加的浪漫。明信片是一种寄托，明信片是一种思念，明信片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让你自己所有的创意、所有的想法给丰富立体起来的时候。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声音，我们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 就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你对我很特别， 很奇妙的感觉， 你的微笑能迎风我的脸， 我对你很特别， 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只属于我们俩的爱的世界。 这是属于彭坦和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这也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的小浪漫的时候，我们的小世界。好吧，想去哪儿，在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当中，肆意的打开任意门，让我们说走就走。说走就走的一路上，我们会收获很多的风景，经历很多属于专属我们这一路的故事。当然，说走就走的路上，我们也会邂逅很多不同种类的明信片。看到这些明信片，你会想要寄给谁？这些明信片又有哪些特别之处？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还有更多的明信片和歌曲等待着各位。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莫艳琳，很可爱的一首作品，是因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吧，音量可以调大一点，很好听。 是因为总有个人陪 陪我看星星和月亮，在悠悠的树下种上双份的愿望。如果明天睁开双眼还能看见大海，一个人的天空也有双份的云彩。就算再大的风雨，只要你在身边，世界总会变得晴朗。只要我们牵着手，一直像小时候，永远会有多久，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晒大大的太阳，慢慢的变成两个非洲人模样。如果今天闭上双眼还能感到心跳，天黑的时候就会有你的微笑。就算凌晨 来自于莫艳琳的《是因为》，很可爱的一首作品，2015年收录在《说走就走》这张专辑当中。歌里面唱到，就算淋成落汤鸡，只要你在身边，天空总会露出笑脸，牵手慢慢走，就像小时候，永远感觉也没有多久。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别具匠心的明信片，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缝纫系的明信片。手工缝纫的布感明信片呢，总是要比纸质的明信片多了一点复古和精致的痛调调哈，也让人感觉会更加的牢靠一些。毕竟随着岁月的流逝，纸张呢可能会变脆，字迹呢也可能会变模糊，曾经上面写的什么样的文字，若干年之后可能都看不清了。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用布做的呢？手工缝制的小罐子明信片，你会感觉到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而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把你想要写的话，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些祝福啊，或者是内心话，缝到布上，不管多少年过去，那些话始终会存在那里。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的小罐子明信片，有没有让你动心呢？看到之后，所有的焦虑感都没有了。 Smile with the rising sun. 融合了美式乡村、夏日风情以及那种我们可以听到感受到的复古式的狂野魅力。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魔力红乐队 Maroon 5 带来了一首翻唱作品，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翻唱自 Bob Marley 的经典曲目 Sweet Little Birds。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世界范围内很多有意思的明信片，我们一起再来回忆一下哈。一开始我们首先见到的这款明信片呢，是如果你去咖啡店写过明信片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不留神，这咖啡字啊就会留在明信片上面，那种尴尬的情况就会发生。而如果你买了这款摩天轮的明信片，完成你的文字之后，当然需要咖啡字去把这个摩天轮的轮给彻底的丰满起来。紧接着呢，我们感受到的这款明信片呢，是让你不小心就会吃掉。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形太经典太漂亮了，外形会做成各种各样的芝士蛋糕、甜甜圈以及夹心饼干等等，而且是惟妙惟肖，特别是小孩子看到之后忍不住的想要吞下它。然后呢，我们去感受到了折起来就可以变身的明信片，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做手工可以让这样的明信片充满着你的创意。紧接着还有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明信片，当然明信片我们已经写好寄出去了，收到明信片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好好的说一说明信片如何可以巧妙的使用起来。 在天空上飞来飞去好不好，后来在彩虹上溜滑梯，你要做好，就你和我，只有我和你，牵着手一起甜蜜蜜。时间暂停一停，我们上到月球漫漫步，就让全地球上的人们都很羡慕，奥姆斯壮的一笑不是我们人类一大步，我们再多走一步好不好。 I love you baby， 风景多美丽，看着流星，如果我就突然跪下来大声问一句宝贝，你愿不愿意。后来我们一起跳到海中央，后来看到海龙王就大声说嗨，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游啊游啊游啊游，游到爱河的尽头好不好。 I love you baby， 就算在海里都能呼吸，如果我就突然跪下来大声 这是曹格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接收明信片 Of course 我愿意。11点56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彩虹上看书接下来，只希望你住在我的心。 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